我2013年10月27日嘅京匯天下啦，咁啊香港咧就大家都為個電視牌咧嗰、那個咁嘅事件咧就為咗努力啦，咁啊好多人啊上街集會啊，咁啊要求啊政府再發個電視牌俾阿黃生啦嚇，咁啊國際嘅市場咧咁就好似係。相反嚟講就比較平淡啲喎，係嘛？ 其實都冇乜特別噶啦，而家因為其實都已經高潮已過啦。嗱，美國嗰邊嘅停擺事件咧，即係政府關門啦，啊已經解決咗啦，即係叫做暫時。咁、上個禮拜亦都開始即係話公布翻啲數據，逐漸出翻籠啦。包括就係九月嘅就業數據啦。啊，咁出到嚟嘅時候，其實美國最近嘅數據都係印證咗，就係話美國經濟其實都仲係未有條件退市咯。 嗯 啊、所以其實美金整體來說都是偏弱，上個禮拜、美匯指數呢就最低去過79邊，其實都挺接近今年2月低位的78.918、就是如果它繼續弱下去的話，其實那個位穿都分分鐘 在錄音室裡面留了說有大偉、當然有安東尼、威廉今天有參與，你有亨利的、 大家好， 系啦，咁啊，继续我哋讨论个汇市啊。咁 Anthony， 咁如果系美元弱嘅时候，咁其他货币相对嚟讲就好似一个反比咁样，会强翻嘅系嘛？ 嗱，其实如果根据上个礼拜嘅走势嚟讲咧，我就觉得除咗个 Euro 系零零四四系特别强之外咧，其他嘅 currency 嚟讲咧，其实都已经开始有啲疲态啦，包括你英镑啊或者系啲商品货币啊，咁其实好似上个礼拜。見完個高位之後咧，就算係有好消息，都好似擋唔翻佢哋上去啊！所以我覺得個美金即係亦都唔需要話真係睇得太淡住咯，即係嚟到呢啲位嚟講就嗱、如果係上個禮拜五啱啱出嘅數據嚟講咧，其實即係呢個係嗰個商品期貨委交易所啦啊，就佢個數據就係講話長美金即係美元嘅長盤咧。long 美金的長盤就其實那個數量就已經是跌回落去二月以來的新低了， 是 啊，即是個淨長倉啊數字。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即係話其實好多人都已經係覺得個美金咧，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即係個前景唔係咁好嘅時候，陸陸續續離場。咁如果你陸陸續續離場嚟講咧，咁其實兩樣嘢啫。但嗱，如果係唔好嘅方面嚟講，就話 market 嘅 sentiment， 即係個睇法咧，個情緒咧，就係對個美金係偏淡嘅。 嗯。 啊，咁但係如果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其實好多美金嘅長倉咧已經係平咗倉，咁變咗就係話咁啊，進一步平倉嘅壓力係會少咗。咁對個美金嚟講，我覺得係應該有個支持喺度咯。 嗯，即係估計佢都會慢慢會強翻啲啊，上翻去噶啦，係咪？ 哎呀，如果上個禮拜嚟講咧，我哋見到就係話除咗個 Euro 真係可以上翻138樓，即係企穩喺138樓上收市啦。咁其實呢個係兩年新高嚟嘅，佢最高係去過138.30嘅。 嗯。 啊，咁其他嗰啲咧就叫做個磅，即係個 yen 係叫做比較偏強少少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都喺高位嗰度咧就跌回落翻，差唔多接近100點或者又多嘅。包括個磅啊、澳洲紙啊、加紙啊嗰啲，即係全部都係咩？或者紐紙啦，全部都係比上個禮拜高位咧，回落多過100點或者200點收市 嘅。 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個美金可能即係已經跌到差唔多啦，即係除咗個 Euro 係咪仲有機會上咯？因為其實個 market 好多人都睇140。咁如果以上個禮拜走勢嚟講咧，就好似真係唔係點落得咯。個問題係， 即係除咗 Euro 係強翻啲之外咧，咁其他貨幣都叫偏弱啦，會唔會係咁講咧嚇？ 咁亦都唔排除一樣嘢咧，就係話托高個 Euro 咧，就係其他 currency 出貨，因為我哋知道就話個美匯指數始終個 Euro 係佔接近差唔多六成咁上下嘅比重。 係。 咁你托住個 Euro 嚟講，其他嗰啲就唔多講啊嘛，即係你走去高位散貨嘅時候。 嗯，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咯。William， 你覺得會不會有機會是咁樣？ 我都覺得是咁樣。其實你睇翻英鎊啊、澳元都是冇乜點樣，即係點樣上嘅。其實臨尾就即係當係或者歐元是一個追落後啦。咁其實你睇翻嗰啲貨幣，有其他都是冇乜點大變，即係主要是美匯指數，即係係啦，貨過美匯指數咯。 即係如果你譬如話純粹睇 Euro 嚟講咧，其實上個禮拜臨尾嘅時候出兩個數據咧，都已經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即係譬如話包括就係咩咧，就係個 PMI 數字啦。咁其實 係比上個月係跌咗嘅，嗰、那個綜合 PMI 由52.2跌到51.5嘅。 嗯。 啊，咁但係咧就係主要就係德國跌啦。咁啊市場嘅解釋咧就係話，但係法國嗰邊有升，咁所以咧就其實令到咧就歐元區嗰個經濟咧就更加平衡，即係更加 balance。啊，咁呢個咧就即係大家解讀啦。咁但係上個禮拜五德國出嗰個 IFO 嗰個商業信心啦。啊、其實咧就係六個月以嚟咧就首次跌嘅，跌到落107.4。啊，咁其實亦都意味到咧就係話德國個經濟其實真係已經係有少少跌啦。啊，咁所以即係有少少已經係咩啦？已經冇咁強啦。啊，咁、那個 Euro 點解仲係咁強咧？咁其實上個禮拜利好 Euro 嘅因素咧有兩個啦。咁第一就即係兩隻牙啦，一個咧就係惠譽咧就確認咗葡萄牙嗰個 BB 加嘅評級。 嗯。 啊，咁即系话好似稳定咗啦，即系唔再咩啦，唔短期之内未必会降个级啦。就系、是、西班牙上个礼拜四发表咧，就系话第三季嘅 GDP 咧就升0.1%。 啊， 咁其实西班牙咧就自从喺金融海即系唔系金融海啸啊，即系自从欧债危机之后咧， 个失业率都系超高嘅。 喺2001年，喺2001年第三季开始，第二季开始咧，其实已经系一路都是負增長，其實負增長應該九季嘅啦，已經係。 佢嗰個失業率係咪去到一半咁滯啊？好似係。 嗱，如果失業率嚟啊，年輕人嗰個一半以上，咁如果係以佢本身個失業率嚟講，都四分一啦，都係25-26% 嘅啦。啊，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好咧？咁只不過就係話，起碼嚟講啊，佢嗰個經濟都回復翻增長嘅時候，即係令到啲人有翻啲信心咯。 會唔會係因為進入冬季咁，大家嗰個需要準備嘅嘢多啲咧？咁樣 咁我諗係咩嘅？即係好似你如果有個傷口，你係啱整親嘅時候，你會覺得好痛。 嗯 啊，但係你過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咧，就算佢嗰個痛楚個指數係一樣咁，但係咧啊，當你習慣咗嘅時候咧，你可能已經係覺得係冇咁痛咯。即係已經係覺得唔係一回事咯，啊！即係我覺得會係咁嘅情況，咁但係實際上係咪即係話個傷口已經係縫合翻咧？其實就唔係嘅。 嗯，即係依然都係叫做嚇，即、啊、係叫表面上數據上叫好翻啲啦，咁實際情況都係、啊、依然都係冇乜點改善嘅。 咁、啊、當然啦，咁你起碼嚟講，你都叫做回復翻一季嘅負啊正增長先啦。即係西班牙嗰邊咁，亦都令到市場即係對於個歐債危機嘅戒心亦都係更加即係舒緩咗啦，其實就 咁啊 ，Euro 強係因為咁唔會因為即係西班牙個數據強翻啲，所以就會升嘅喎，保持係 嗱，一來就交叉盤啦，可能就追落啦，因為之前嚟講咧，就我哋都講過，就係話英鎊嗰個升幅咧係大過 Euro 好多，英鎊由150嗰度升翻上162幾，啊，升1200點嘅。啊，咁但係個 Euro 嚟講，你譬如話由低位開始計嚟講咧，130啊，或者1200幾、1129嗰啲位嚟講，你最高即係上個禮拜嚟講，前個禮拜咧都係去到137嘅，137度你都係升得七個700點、800點。 係 啊，咁可能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即係Euro 係有追落後升幅嘅空間咯。 嗯。 啊，咁而 Euro 另外一個強嘅原因咧，即係市場而家傳出嚟咧，就係話咩啦，亦都係。因為美金個勢太過弱啦，咁所以咧就嗰個亦都短期之內咧，美金亦即係美聯儲局亦都唔會退市，咁所以美金可能會維持翻個弱勢。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美金嗰個儲值貨幣嘅地位咧，就亦都可能會再度俾Euro 威脅到，因為 Euro 嘅經濟好老實講，亦都係咩啦，即係就算係近呢兩個數據出得麻麻地咁，但係佢實際上亦都係比起之前。去嗰個債務危機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大有進展咯。 嗯。 啊，咁所以其實而家開始就係傳咧，就係話可能咧，就係話亦都會有啲投資者或者啲央行咧，會加大嗰個歐元嘅持倉比重咯。 嗯，但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表面數據啦。咁歐元咧，因為咧嗰啲國家個貧富懸殊嘅差距係咁大咧，即係窮國有窮國嘅問題，咁啊冇理由成日都俾富國嘅接濟嘅咁樣。咁其實長遠嚟講，咁歐元都係面臨呢個解體危機啊。 嗱，其實係有投資者係咁講嘅，即係唔知索羅斯定邊個係講話，即係個 Euro 咧始終都係會瓦解嘅。 嗯、 啊，咁呢樣嘢就。去能夠支持咗幾耐，即係大家能唔能夠即係，因為你知道大家採用同一種 currency 嚟講咧，大家一定要齊心，一定要諗有咩困難出現嘅時候，要大家一齊齊心去克服佢。 咁 so far 到而家嚟講，佢由1999年推 Euro 出嚟，到而家都已經13年幾14年啦。 14年啦，係啦。 啊，咁即係叫做暫時嚟講，都叫做可叫做冇乜大問題。咁但係問題咧就唔係話咩嘅問題，就係可能會喺日後先至慢慢啊，即係 show 即係慢慢咁 show 出嚟啊，有問題即係浮現出嚟嘅、啊咁即係譬如話你譬如個 Euro 啊，如果過強或者係過弱嘅時候啊，咁啲國家即係有啲國家就可能會啊受到衝擊，亦都有啲國家受惠，咁到時個矛盾就會出嚟㗎啦。 即係呢個各自國家就唔可以制定自己嘅貨幣政策啊，就配合翻自己嘅經濟嘅啊，所以就先出現咁嘅問題。咁其實亦都係同一個有冇一個叫做政體啊，即係叫做歐盟一個變成一個啊叫做。聯邦國家或者一個合眾國有關係的，因為你只可以制定貨幣政策，對於各地的經濟政策呢又沒有任何的、即是叫統一這樣去分配呢，這樣去制定國策呢，這樣就當然會造成現在這樣叫兩難的局面啦。 那個 Euro 由我低位即是由七月的低位那慢慢浮回上來呢，到現在升到上來138收市啦、咁其實已經係咩嘅啦？開始咧就係話有啲聲音出嚟，就係講話譬如好似法國個總理咁咧，其實已經係呼籲歐洲央行咧，就話喂你睇住個 Euro 喎，唔好俾佢繼續強落去喎。如果唔係嘅話，係會影響到我哋嗰個競爭，即、就、係、是、影響到我哋歐元區嘅競爭力嘅喎。咁係啊，咁我亦都知道就係話其實喺二月頭嘅時候，當個 Euro 升到上去1371啦，應該 係 1381嘅時候咧，即係今年嘅高位嘅時候咧，咁歐洲央行亦都曾經走過出嚟咧，就係話個 Euro 強咧係會令到佢達唔到佢嗰個通脹目標2% 嘅。咁佢其實都講完呢樣嘢之後，其實跟住個 Euro 碌翻落去，咁所以其實啲人而家個個喺度睇緊就係140啊咁。咁就會唔會真係到140咧？即係我覺得歐洲歐元區個經濟咧嘅承受力嚟講咧，係未必可以承受到個 Euro 上140咯。咁所以其實個 market 好多人係睇140，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140嚟講咧，暫時嚟講都係可望不可即咯。 咁 Euro 咁樣樣，如果隔離嗰度啊，英鎊啊點咧嚇？ 嗱，英鎊咧就可能前一輪就真係已經係升得好多啦。咁而家冇乜消息出嚟嘅時候，兼埋咧就係話個交叉盤有啲平倉盤出現啦，咁所以我見到就係話個英鎊咧上個禮拜最高，佢曾經升過上去162.56，咁跟住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回軟翻嘅啦，咁曾經落翻到161邊啦，咁暫時嚟講，我覺得個英鎊係應該喺呢個 level 咧。是做下個整固先咯。即係冇乜特別好利好嘅消息嘅時候咧，咁佢亦都唔會話太有力上去。咁但係由於個美金暫時嚟講咧，都仲係處於一個比相對嘅弱勢啦。咁所以個 Euro 我亦都講，即係個英鎊我暫時亦都覺得就係話可能160呢個位咧，就仲有機會守得住嘅。即係就算係穿都唔會穿太多。 咁翻過去啦，咁當然啦這個日本啦嚇，呢個美國盟友啦，咁其實咧咁嘅美元都係暫時嚟講都係叫弱弱地啦，咁佢對個 yen 嚟講係會唔會都係變咗避險個港咧嚇？ 有㗎，有啲咁嘅情況出現㗎，咁其實而家我見到就係話個yen 咧係比較窄幅少少，上個禮拜最個 dollar yen 最低係落過去即係穿過97嘅，就見過96.93但是 我覺得暫時來說都是未穿到近期的 range， 但 range 來說就95-100、如果你將它收窄來說呢，我覺得應該96.5-99.5、或者98.80，我覺得暫時來說都是在這個 range 裡面，就是走來走去咯。如果譬如說真的見到97或者97樓下來說呢，其實真的不妨去沽一下個 yen， 因為其實我覺得真的它的日本去個經濟個復甦嗰度咧，其實係仲未做完咯，佢仲係需要一個比較弱啲嘅 yen 咯。所以如果係睇中線或者長線嚟講咧，我覺得個 yen 係個 dollar yen 始終都係會升穿100，甚至乎去到105-110嗰啲位。 咁啊，即係下年去旅行咧，就比較即係點講啊，就合適啲啦，因為個 yen 咧預計都會弱嘅 嚇。咁去日本旅行啊，梗係明年好過今年啦。嗱，明年嘅天氣未知，但係今年咧。 到而家為止已經係不停咁有風暴啊，啊，即係有颱風啊嗰啲走去吹襲。一個禮拜好似曾經有一個禮拜係兩個颱風走去吹襲啊，甚至乎上個禮拜五亦都即係福島附近亦都有個7.2級嘅地震。 嗯， 啊，即係話即係其實而家日本都仲係多災多難緊。咁我諗亦都呢啲嘢亦都我覺得就係話支持唔到個 yen 真係可以話啊再開過一個新嘅升浪。 明白，咁樣啊，睇翻商品貨幣啦，商品貨幣咁上個禮拜嘅情況又點樣樣咧嚇？ 嗱，其實係咩嘅？啊，商品貨幣全部都係先升後跌嘅。係。嗱，最明顯咧，其實就係嗰個紐指， 嗯， 啊，最高咧就曾經去過85.40，85.44嘅，啊，咁但係臨尾收市嘅時候咧，已經跌翻落去82.73，最低最啊，即係差唔多係接近成個禮拜嘅低位收市， 係。啊， 咁你諗下就係話85.44、82.73，其實咧就比高位嚟講咧係跌咗270點嘅。 係 啊，咁亦都印證咗就係話其實商品貨幣已經有少少俾人哋一個忌止此意嘅感覺咯。 嗯 啊，咁甚至乎話嗰個澳洲紙嚟講咧，其實佢係有好利好消息出現嘅，咁但係佢都係盤翻上去咯。嗱，利好消息係包括咩咧？就係話中國其實嗰個十月嗰個匯豐嘅 PMI 指數咧。啊，由50.2升翻上去50.4嘅，唔係50.9嘅。 係 啊，咁亦都咧就係話啊，佢嗰個 CPI 咧，即係澳洲本身嘅 CPI 咧，係高過預期嘅。佢啊，如果以季度嚟講咧，就升1.2%。 嗯。 啊，高過 expect 0.8% 咧，成50% 嘅，即係成五成嘅。啊，咁即係亦都意味到咧，就係話澳洲係未必係會有，即係會啊，短期之內咧。啊，就唔會再減息住噶啦，啊，咁甚至乎咧，啊，去嗰，那個即係呢啲咁嘅利好消息咧，照計嚟講應該係俾個澳洲紙咧係應該有個支持喺度嘅，咁但係我見到就係話個澳洲紙咧都係話上到去87.幾之後咧試過個頂啦，咁啊即係97.幾之後咧試過頂之後咧就好似已經係冇乜力再上去啦，咁。啊，如果以佢上個禮拜收市計9581，即係0.9581咧，相比上個禮拜高位9.9756嚟講咧，其實都跌咗180點、170點止嘅，170幾止。啊，咁我覺得就係話啊，短期之內可能啊高位見咗，啊高位見咗之後嗰個商品貨幣其實仲會有進一步下調嘅空間咯。 嗯 啊，咁甚至乎就再講埋最後一隻咧，就係嗰個加指啦。啊，咁其實啊，加指嚟講，上個禮拜最高即係 dollar can 最低係跌過落102.71， 係， 但係收市亦都係去翻104.幾嘅104中位嘅。 嗯 啊，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咩啦？嗱，你見到個油價已經係跌穿咗100美金啦，即係個紐約期油嚟講啊。咁而加拿大去上個禮拜議息嘅時候維持息率唔變啦1%，咁但係亦都喺聲明嗰度咧就講，即係唔見忽然間唔見咗一句咧，就係話利率最終係會上升呢一句咧喺啊對上一次嘅會議係有講嘅，咁但係今次咧就抽起咗， 係， 咁即係話可能啊加拿大最快加息都可能會要係2015年，咁我諗個加指咧。亦都短期之內，亦都係咩咧？即係喺102邊，即係102嘅上個禮拜102.71最咩啦？應該都係102.70咁上下位啦。係短期應該係已經見咗頂。 嗯。 啊， 即係準備進入冬季之前咧，其實好似係啲商品貨幣啊，各個需求上咧都係收曬貨㗎啦嚇，咁所以就回吐翻，亦都咁嘅可能係嘛？ 是啊，即係我覺得就係話，要以下低升，即係其實已經升到冇人信號，有好多啊啲商品貨幣嘅淡倉啦，其實好多已經斬咗頭噶啦。啊，如果佢繼續再升上去嘅時候咧，係可能會形成一個新嘅形態，一個新嘅形態嘅時候咧，到時可能真真正正係升嘅。啊，咁我諗暫時嚟講，亦都見唔到啲商品貨幣國家嘅經濟係有咁嘅條件咯。 嗯。 啊。 啊，咁啊，上个礼拜嘅回顾啊，到呢度啦，咁下一节咧，我哋啦，继续我哋嘅前瞻啊，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汇市前瞻啦，咁啊喺录音室入边亦都有我大伟啦、安东尼啦、啊威廉同埋啊亨利嘅吓，咁啊今个星期啊点睇咧吓？ 嗱，其实咧，我检讨翻上个礼拜啦，即系就算系你系嗰个 Euro

嗯 啊，咁而日本嚟讲咧，就好而家咧就你见到就系话去嗰、那个，譬如话个贸易越嚟越大嘅时候，要谂下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个贸易嗰方面即系比较平衡翻嘅时候咧，佢亦都开始将一啲以前唔出口嘅，譬如食品啊或者其他嘅嘢咧，啊就开始考虑紧就系话会将佢出口， 嗯 啊。咁呢樣係比即係幾大嘅變化咯，大家亦都需要留意咯。 OK， 啊，咁講翻今個禮拜嘅匯市嚟講咧，就我始終覺得就係話個美金跌咗咁耐嚟講咧，即係跌到落去個美匯指數跌到落七啊九邊啦。啊，我覺得應該都係差唔多噶啦，即係個 Euro 你話個即係一柱擎天啊，一夫當關頂住咁，但係究竟佢會唔會咩咧？啊，會唔會仲有咁嘅上升空間？即係太大嘅上升空間咧，我亦都唔覺得啦。因為其實歐洲嗰邊第一係好得唔緊要，本歐洲問題始終仲未解決嘅。係啊，即係歐債問題啊。咁第二咧就話其實個 Euro 強勢，亦都開始已經有人走出嚟講嘢，即係尤其是法國啊啊，或者經濟弱嘅國家，其實佢哋都已經覺得就係話頂唔順，因為你個 Euro 強咧，係除咗影響個出口競爭力之外咧。對於旅遊業亦都係有好大嘅打擊嘅。嗱，咁我哋知道歐洲其實好多國家都係要 靠旅遊業嘅，係東歐啊、南歐， 尤其是希臘啊，即係希臘嗰啲咁。啊，你冇個旅遊業嘅話，成個國家死曬。 希臘都係睇下爛石嘅啫。 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嗰個啊 Euro 係唔會有太大上升空間啦，或者我哋再比一比今個禮拜個預測個波幅啦。 嗯。 啊，即係我覺得個 Euro 嚟講咧就。人哋個個睇一四零咁，我覺得就係一四零咧，就真係好似有少少過分啦。即係我俾到盡佢嚟講咧，啊，都係一三八八十。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我俾咧就一三六四零到一三八八零。 係。 啊，咁個 yen 嚟講咧，亦都我覺得就係暫時嚟講都仲係炒緊 range 嘅。咁個波幅嚟講咧，就係九六點四零到九八點八零。啊，咁可以喺呢個波幅裡面，即係高低買咧，那個風險唔會好大咯。啊。咁、那個榜嚟講咧，我覺得應該高位上個禮拜見咗噶啦，啊，咁你而家要上翻一六二樓上，一六二半樓上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困難啦。咁所以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啊，我都係 set 都係一五九八十到一六二五零，啊， 一六二五零， 係啦。咁而嗰個瑞朗係比較強少少，一來嚟講就係話瑞朗係跟住個 Euro 走啦，啊，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你日本紙你係有一個避險。作用嘅話，咁你瑞朗亦都會有啦，啊，咁所以個瑞朗係會強少少嘅。咁上個禮拜我個預測其實亦都係個瑞朗係比較有少少跌眼鏡咯。咁但係今個禮拜嚟講啦，個 range 我估計都係零點八八六零到零點九零四零， 九零四零， 係啦，即係我都係用翻上個禮拜個收市價嚟講，會變墨啲咁，即係我覺得唔會太遠咯，啊。咁至於話商品貨幣方面咧，就我覺得應該係個頂應該係見咗噶啦，即係唔應該今個禮拜都見唔翻上個禮拜個頂噶啦。啊，個澳洲指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零點九四二零到零點九六五零。 係。 啊，個紐指咧俾個 range 係零點八一二零到零點八三八零。啊，咁而個加指嚟講咧就係一點零三二零到一點零五二零。 都是这个都不用说这个位置再落啦。 是的，即是我觉得就商品货币我会比较偏远一点点，而整体来讲我都是觉得个美金呢我都是略为看高一点点，今个礼拜。 嗯、 啊。我相信即是79你就算穿都不会跌得太多了，即是个美汇指数。 嗯。 啊。 嗯、好，咁今個禮拜嘅前瞻咪到呢度啦。咁有啲聽眾咧，可能咧會對啲交叉盤有興趣嘅。咁或者我哋下個星期咧，再啊詳細啲去睇下點樣講下個交叉盤，或者美匯指數啊點樣影響啦嚇。 OK， 好啊。 咁啊，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好，拜拜。 拜拜。